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3集，画像。等孩子们走了，院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展昭就见此时燕老大的神情似乎变得不一样了，白玉堂也感觉到了一阵内力。燕老大会功夫，不只会功夫，而且武功还很高，他刚才是装的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突然想到，难道说燕老大就是严雪？想到此处，就听到外边脚步声，展昭听得出来他们已经被人包围了。燕老大叹了口气，看无疑惑， 若是别人来啊，也许我还能蒙混过去，看到来的是你啊，就知道装不下去了。 你这些年来变了不少呀，刚开始还真没认出来。 燕老大看了看他，干笑了一声， 哼，像你这样一点都不变，估计有点困难。不过嘛， 说着燕老大对走到门口的手下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不用紧张，便不紧不慢地开口， 不变的也只是样子而已，若是碰到以前的你，我已经死了。 吴一霍眼神微微地冷了几分，燕老大一摆手， 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事情来的，金家命案总会有再查的一天，展昭既是阴侯的外孙，你们找上我也是迟早的事儿，我有心理准备。不过嘛，那命案真的跟我没关系。 说着燕老大看了看展昭， 你就是展昭吧？ 展昭点头。燕老大又看了看白玉堂， 天尊的徒弟。 白玉堂也点了点头。燕老大笑了笑， 时间过得还挺快， 老头好演技呀。 吴一霍没什么表情，似乎是在发呆。燕老大抬起头看吴一霍，良久无奈哀求， 放过我吧。 吴一霍微微皱眉看了他一眼，展昭从吴一霍的眼里可以看到杀气，看得出来吴一霍的确是想杀了严雪，难道说两人有什么仇怨？ 凭什么放你？ 哼，看在我三个孙儿的面上啊，我知道我作恶多端，不配这样安享天伦，但是我真的收手很久了。 也不像是收手很久的样子，20年前你卖出了一批官船。 那不是我做的，但官船的确是我卖出去的。你们答应放我一马的话，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。 展昭皱眉看了看吴一霍，白玉堂此时也感觉得出吴一霍内心应该在做某种斗争，看来当年两人是有不少的仇怨的，起码在吴一霍看来燕老大该死，而且燕老大也觉得自己的确应该死，但是他在求吴一霍放他一马。吴一霍沉默了良久，对展昭点了点头。凤传风惊讶地看着吴一霍，似乎不敢相信。吴一霍转身先回去休息了，龙桥广左右看了看，跟着也跑了。燕老大长长地松了口气，随后又似乎觉得不敢相信， 他竟然真的放过我。 凤传风摇着头走了，那些门口埋伏的燕老大的手下也都撤离了。燕老大指了指石桌，示意展昭和白玉堂坐下再详谈。燕老大给自己倒了杯茶压压惊，看了看展昭， 你与你外婆长得很像， 果然是旧时啊。 燕老大喝了茶缓了缓，又恢复了之前那个面带笑容的生意人样子。 我这么多年都快记不得原本的严雪是什么样的了，刚才看到她当年那种感觉突然回来了，想想都后怕。 当年的贼王收手做了正好吗？ 你说话的语气都跟天泽很像啊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看展昭， 我师父一天12个时辰11个半都在犯耳，我会跟他像。 展昭无奈，自然是像的，特别是站姿坐姿，打远处看只能通过发色来区分，当然展昭还是能分清楚的，他家耗子没有天尊那种莫名的孤独感。虽然白玉堂也很安静，但天尊就算站在热闹的地方也会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，在喧闹的人群里一眼就可以将他寻出来。 刚才那位太老爷是谁？ 我这宅子里啊，多半都是过了80岁的，几乎每天都要办个丧事。当年跟着我没死的那群老不死的都一个个过世了，人啊总是拼不过时间的。 展昭听到这话突然微微的愣了愣，这种感觉他懂，魔宫的老人家也是这样。他小时候记得有一阵子，小半年的时间几乎隔几天就会办一次丧事，他那阵子几乎每天都在哭鼻子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展昭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死是怎么回事。白玉堂显然感觉到了展昭情绪的瞬间停顿，开口打断问严旭， 你对金家的命案了解多少？当年在杭州府聚敛钱财的骗子不是你的人。 五爷边问着边下意识地去看一眼展昭，就见那猫眼中一闪而过的低落消失不见了才放心。严雪看着眼神短暂交流的展昭和白玉堂，淡淡地笑了笑， 我虽然隐瞒了身份，但是之前跟你们说的我三闺女的事儿是真的。我当时还想是不是自己曾经作恶太多，所以才会害着女儿这样，直到她好好嫁人了我才感慨上天眷顾。 你知道三头金驼吗？ 严雪微微的一震，皱眉看展昭， 你们在哪里看到了三头金驼？ 在金家老宅的后山，一尊半座山那么高的三头金驼佛像，纯金的。 严雪一脸怔愣地坐在那里自言自语， 怎么可能，我当年明明亲手融掉了，谁又把他住起来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听到这里默默地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眼里都有些欣慰，查了这么久总算是能知道三头金驼的来历了。开封府的小院里，小四子坐在石头桌子上看着小梁子给小马驹梳毛，院子里灯火通明，包岩他们正扎马步呢，一个两个没站半盏茶功夫就开始全身哆嗦东倒西歪的，天尊坐在石桌边拿着个小茶壶直摇头，阴侯也困惑， 这是有多难，怎么站都站不稳。 门外凌霄走了进来，包大人总觉得林夫子和凌霄单独住有点危险，于是下午的时候派人去把二人接过来一起住，凌霄忙前忙后的，这是刚刚收拾好进门，凌霄手里还拿着一卷画给天尊，天尊打开一看眉开眼笑，凌霄知道之前天尊那幅雪莲图被喷了血还有南瓜汤，于是重新给他画了一幅。林夫子也和包大人吃饱了饭散步消食，看着那几个东倒西歪的书生无奈摇头，陈星和月牙捧着洗好的衣服挨户分，打开喵喵楼的门进去，凌霄正对着大门坐着，就看到喵喵楼里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好大的画。凌霄走过去仔细看了看，就见是一幅百猫图，画了好多猫惟妙惟肖的，凌霄看了良久回头问， 这画是谁画的？ 我家少爷。 白玉堂画画那么好吗？ 陈修正整理柜子呢，闻言就笑了， 我们家少爷可是文武双全，还不是一般的文武双全，是可以考状元的那种文武双全。 包岩和公孙都点头帮着作证，的确是可以。小四子就见天尊一扭脸， 哼，他肯给阴老鬼家的猫崽子画猫，就不肯给我画张画像。 哎，少爷有画过的呀。 月瑶纳闷，天尊眨了眨眼看过来。 哎，有吗？ 我收拾房子的时候也见过。 于是两个丫头就跑进房间帮忙翻找，天尊眯着眼睛凑到喵喵楼门口，小四子也好奇跟过去。 啊，这个。 陈修找出来了一个锦盒，打开里面有一卷卷轴，就拿过来给天尊看。天尊拿到手里还有些怀疑。 玉堂画的，我的画像。 那天展大人看的时候，我俩正好进屋，展大人很明显是特意打开被我们发现的，大概是少爷画好了一直没给你看。 那他没把我画成丑八怪吧？ 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 天尊想了想，刷啦一声打开一看，随后立刻刷啦一声合上。众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，动作好快。天尊又看了一眼，随后一卷，把画轴往陈修手里一塞，嘟囔了一句： 哎呀，小孩子的东西嘛。 说完，天尊溜溜达达去厨房找酒喝了。小四子仰着脸看天尊走过，他嘴角那个笑容有点明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